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心中难受一寸土荒芜，谁愿意眼底独处，谁不贪图？ 触。